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呢，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。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歌手呢，是为张惠妹、周笔畅和萧亚轩等多位歌手担任过专辑制作人，他自己也是一个音乐上的大才子，他就是李玖哲。2003年从华语乐坛出道，迅速的以独特的嗓音和讨喜的幽默个性，颇受广大歌迷的欢迎。在2015年，李玖哲呢也终于以他非常优美的中低音的独特音色，发行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国语专辑，为华语乐坛可以说是增添了一名实至名归的实力派歌手。但是他的一首《想太多》也成为了走进歌迷内心的成名曲。 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，是我想太多。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，虽然你不说，或许错在我太晚，我才懂爱了你太多。哦、oh, ，是我想太多。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物体规律振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律音，仅仅一切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，抛出我的乐音，放送你的音乐。精英优选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听经典。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，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， 他

九六九微笑提示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今天是11月的第一天，那微笑提示呢，也要和你一起开启新的月份。那从11月1号开始，将会有一批新的规定实行，也会影响你我的生活哦。比如说，高铁购票可以微信支付了。在今年的11月份，铁路部门呢将会陆续的推出互联网车票窗口以及 ATM 自助售票机的购票微信支付功能，进一步丰富购票的支付方式。那目前铁路总公司已经陆续的推出了取消异地售票的手续费、中转旅客接续换乘及动车自主选座等便民的服务措施，让出行变得更加便利。再来关注11月的另外一件大事，双十一。随着双十一的临近呢，很多人已经准备开启买买买的模式了。但是跟往年主要拼手气拼网速不同，今年的双十一期间呢，剁手党们想要买到物美价廉心仪已久的产品，还要拼智力。商家促销活动的内容呢，纷纷是推陈出新，规则也是更加复杂了。比如说预售定金、膨胀金、满减红包、直降红包、返现券等优惠券，以及7天或30天保价政策等等。如果说你不做足功课的话，很难获得较大幅度的优惠，想要剁手也并不容易。也有网友纷纷吐槽说，简单粗暴的直接打折活动已经很难再见到了，买一个百十几元的东西得花几个小时去研究各种规则，没有奥数的功底真的不敢去应战啊。九九微笑提示在这里也要建议大家，购物呢一定要先看清楚规则，避免不明的暗藏陷阱，同时呢也要理性消费。来关注交通方面，很多朋友提问说，高速公路为什么不修成直的呢？事实上，工程师在设计高速公路的时候，每一项设计都要从驾驶者的人身安全所出发。经过科学的研究表明，长时间的在平直的公路上行驶呢，容易发生交通事故。而从心理的角度来看，面对一条一望无尽的长直路，充满热血的青年肯定会忍不住深踩油门飙一把。而这种高速弯道会时刻的提醒你要修正车身，可以提神，还能够抑制住飙车的欲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，了解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吧。 不去虎门山，不去，为何我心一片空虚？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腔恨愁不可消除。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？为何我？心不会死，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不对，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？爱已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？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？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六九随身听。那继续要说到的这个歌手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，他就是王菲。王菲在2000年发行的歌曲《给自己的情书》是很多人歌单里面的单曲循环的歌。林夕唯美的作词，王夕空灵的嗓音，简直就是天作之合一般。王菲也说，林夕写的很多歌呢，都是为他量身打造的，而这一首《给自己的情书》同样不例外。 跟王菲在乐坛上顺风顺水的场景不同，王菲的感情生活呢，可谓是坎坷不平吧。当时的王菲刚刚跟窦唯分手，或许林夕就是因为要安慰王菲而写了这首歌。那作为一首情歌，歌手投入感情的演绎和触人心弦的歌词都是必不可少的，王菲也把自己的一些感同身受演绎在了里面，所以这首歌呢，就像最基础的爱情教科书一般，告诉我们爱情要先爱自己。 请不要灰心，你也会有人妒忌，你仰望到太高，贬低的只有自己，别当失太多，旅游有太多胜地，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喘气，啦啦啦，慰藉自己，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，啦啦啦，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，写这高贵情书用千言千语，作我的天书，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，怎么可给爱人好处，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，如无钱大树没有他依靠，归家也不必疲倦，我会当你是偶像，你要别人怜爱是安葬一个药箱，做什么也好，别为着得到赞赏，你要强壮到底再去替对方设想，啦啦啦，慰藉自己，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，啦啦啦，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，写这高贵情书用千言千语，做我的天书，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，怎么可给爱人好处，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，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，归家也不必疲倦， 今年33岁，我除了听老妈的，还听经典969。 我今年65岁，我听老伴儿的，

去平衡，慢慢下沉，想回到过去。 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在资讯聚合的领域，今日头条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，但是它的创始人江一鸣却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调的状态当中。张一鸣可以说是80后当中绝对的佼佼者，他1983年出生，在2005年从南开大学毕业之后，至今已经创办了五家公司。2013年他先后入选了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的创业者和财富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业精英，这也是目前国内互联网行业最受关注的青年领袖之一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周周，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张一鸣的创业和人才管理的故事。2005年张一鸣从南开大学毕业，加入到了一家公司叫做酷讯，而他也是早期加入的员工之一。一开始呢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，但是在工作的第二年，他就已经在公司管了四五十个人的团队，负责所有的后端技术，同时负责很多产品相关的工作。当时就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你在第一份工作当中就能够成长很快呢？是不是你在那个公司的表现特别的突出呢？他的回答是，不是的。当时公司招聘的标准非常的高，跟他同期入职的还有两个清华计算机系的博士。后来他想了想，其实是因为自己身上的某一些特质才让他如此的进步。第一点，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不分哪些是自己该做的，哪些是自己不该做的。在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呢，对于大部分同事的问题，只要他能够给予帮助，他就会去解决。而他觉得通过给同事的讲解，自己也在成长。还有一个特点是，在工作的前两年，他几乎都是每天十一二点才到家，每天回家之后呢，也会编程到很晚。而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因为加班，也不是因为公司的要求，而是因为兴趣使然。所以很快他就从负责一个抽取爬虫的模块，到负责整个后端系统，开始带一个小组，后来带一个小部门，再到后来带一个大的部门。而如今十年过去了，这个时候的张一鸣对于人才的管理也有了新的感悟。他觉得不断为公司招揽厉害的人才才是创始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。张一鸣在拿到创业邦年度创业人物称号的时候发表演讲时说，除了吃饭，除了睡觉，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招人。相信并不是每一个 CEO 都是非常好的 HR， 但是他在努力做一个认真诚恳的 HR。今日头条早期没有什么资源，张一鸣曾经为了挖一个微软前资深的工程师，就像调查记者一样去了解对方。张一鸣不断地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去打听他的消息，那在初步了解情况之后，他也就想尽办法地加上了对方的微博微信，通过了好几天的调查，两个月的沟通，交朋友的方式，再到介绍自己的公司，最终他在一家咖啡馆成功地邀请到了这位工程师来加盟今日头条。后来张一鸣说，每一次做之前他都觉得挺累的，但是招到了合适的人才他也会很兴奋。那对于人才的管理，他的第二点感悟就是一定要舍得为人才和发展花钱。所以他选择把公司搬到帝都的中心，给员工发住房补贴，让员工远离郊区。张一鸣说，年轻人生活和工作应该都在市中心，哪怕房子小一点，在市区会有更多的活动和交流，下班之后也不需要浪费大把的时光和宝贵的精力去挤地铁。所以今日头条每年在这方面的补助就高达了3000万元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相信每一个公司在发展的过程当中，除了做好对于自身项目发展的开发之外，还要做好对于人才的培养。就像我们都熟知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，一个人的力量和一群人的力量是没有可比性的，所以公司的发展离不开一个集体的团结，更离不开一群有能力的人才。 有些事你不必问，有些人你不必等。

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，日与月互消长，富与贵难久长，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。一间房一字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浪滔滔人渺渺，青春鸟飞去了，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，风萧萧人渺渺，快意刀山中草，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。眉间放一字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 2004年，林俊杰发行了首张专辑大卖之后，第二张专辑《江南》依旧爆发出了强劲的创作激情。除了主打歌之外，继续要推荐的这一首《美人鱼》，也是他在海滩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安徒生童话《海的女儿》，所以才有了故事里唯美而又凄凉的爱情故事。让他从海边回来的时候呢，就一直想着这样一个旋律。虽然说不是专辑里的主打歌，但是呢，富有创意的将美人鱼作为创作对象，加上舒适的旋律，相信听过的人都会被他吸引到。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，属于我两岸一世界，不用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Oh yeah， 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。

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全国邓丽君模仿秀总冠军冯小宁。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。 我的心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秋天正是蓄电池出问题的高发期，蓄电池作为一个直流电源，不仅为车辆提供了电能，同时也能够将发电机发出的电能储存起来，以便于发电机不工作或者超出发电机供电能力时，作为一个辅助角色，保证汽车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。除此以外，蓄电池还可以吸收电路中的瞬间高压，起到保护车内设备的作用。在长时间的停车之后再次启动汽车时，如果发现一次未着车，切不可连续强制点火。在启动引擎时，蓄电池会大电流放电，连续点火会快速放光蓄电池的剩余电量，使汽车彻底没了反应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起码隔十秒钟以上再次点火，每次保持的点火时间不可以超过三秒钟。要真是点不着，不要无限循环的点火动作，果断搭电或者使用充电设备对蓄电池进行充电。平常停车后要养成关闭车内用电设备的习惯，例如关闭前照灯开关、空调以及收音机 DVD 等，因为温度低时蓄电能力差，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蓄电池过度放电。此外，为了避免蓄电池自动放电，对于长时间停放的车辆，最好将蓄电池的负极接头拆下，保护蓄电池，同时也能够彻底阻止各种原因造成的自动放电。此外，在引擎未启动时、发电机未工作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使用车内的大功率用电设备，特别是点烟器，非常耗电且伤电瓶。经典九六九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由于夏季蓄电池性能稍好，不少车主入秋后对于蓄电池养护会有一些大意，而对于那些已经使用了三四年的老电瓶，即便正常保养，也应该在入秋时考虑更换了。 顶级的参赛阵容，难忘的冰雪盛宴。2017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将会在11月3号到5号在首都体育馆举行。参赛阵容真的是足以让人惊喜，不仅四个项目皆有世界冠军的参赛，更有众多的欧锦赛、四大洲、世青赛的冠军，看点十足，绝对豪华。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 爱上了你，注定的是你，我输得彻底。爱上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早预言了分离，决定了悲剧。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，全都给你，我忘了我自己。赶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。只要为你再活一点，我愿意，不管明天就算有的消息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会满意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消息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。